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大陆湖北陆续解封，海基会今天宣布两架类包机将协助滞留湖北的台湾民众返国。交通部次长黄国才说，将出动两架波音777飞机，每班只载220人，所有防疫措施比照包机，机票必须由海基会代订。黄国才表示，这次采取类包机模式，指定的两次架次航班都是 CI504， 分别为3月29号及3月30号各一架次，都是晚间7:50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预计晚间9:50抵达桃园。至于防疫措施，比照之前两架包机，由台湾派随机医护人员备妥口罩与防护衣。卫福部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指出，在上海登机之前将进行检疫，由随机医护人员协助量测体温，协助穿着防护衣与口罩。回到台湾后也要集中检疫14天，在48小时内裁检。至于住籍部分，内政部次长陈宗彦说，武汉的台湾人不是被住籍不能入境，而是住籍有武汉旅行史，已进行相关防疫措施。被住籍的民众不能自行买机票回台，要透过海基会代订。新冠肺炎疫情紧绷，不过民众党及立法院党团昨天却在脸书发表图文，以武汉台商包机返台事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跟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意见不一样为由，建议陈下苏上，被批评是搞政治斗争。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回应，昨晚看到贴文之后，有打电话去问民众党立院党团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是武汉台商包机的处理，苏贞昌与陈时中意见不一样。他跟党团说，他们意见不同，你要请他们讨论一致，讨论完再说明就好。你不能不喜欢一道菜就叫人家整个厨房都换掉。我们还是拥护中央政府。柯文哲说完，引发现场一阵笑声。元大 S&P 原油正二触及下市门槛，遭市场质疑金管会特赦令走漏风声。元大当天买这档 ETF 超过12万张，有自肥的嫌疑，引发多名立委关注。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强调，不容许元大在基金不下市过程中有任何获利，后续将从三大方向进行调查，包括看纯自营部位，初步检视纯自营部位是零，也就是纯自营没有进场，其次为经纪部门是谁委托元大证券经纪买卖，是否有其他关系人，最后是投资人卖出是否听营业员建议，这部分也可以提出申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1点，来到9736点，成交金额1527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702点，跌幅3.59%，来到1884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8点，涨幅1.65%，来到173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来到27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1点，来到101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点，来到234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来到2513点。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到花莲视察时宣布，清明连假期间苏花改将试办提速。根据公路总局简报，南澳到和平原本限速60公里提升到70公里，但和平之后的路段包括中仁隧道与仁水隧道分别维持60与50公里的原速线。

게반복은이제싫어끝까지감긴태역을조금흔들으니불어퍼질거같은머리부여잡고잊지마라잠시하던내맘주고새로고침해한두번쯤은느려지고멈춰도새로고침해열받다뜨거워과부하에떨려다쉬어가도돼괜찮아고장나버리기전에버려한박자세고새로고침해 One, two, three, four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새로고침해 바람을스쳐진다면눈을깜빡이듯자연스러운일이왜이리욕심같은지 나는나를먼저생각하지않는걸까왜사람들은보고싶은것만보는걸까나를더사랑하고싶어근데사랑받고싶어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새로고침해한두번쯤은느려지고멈춰도새로고침해열받아뜨거워과부하에걸려다쉬어가도돼괜찮아고장내버리기전에버려 yeah, yeah. 잠깐한박자세고왜 그러고 살아 새로 고칠 때가 된 것 같아 모두들 잃어버려 그냥 잃어버려 이런 이 바보가 된 것 같아 하얘 보여 검어지게 되는 건 수십 건 그대로 떴다 던진 불에 지칠 다운세 되돌아봐도 늦기 전에 진짜 이겨내야 할 건지 속에 One more tim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Hi, 你好。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Red good down day sir， 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렴어때 it's so boring 아무래도 refresh 가시급한듯해쌓여간스트레스가배고파질만큼만폭속화주싶은날이야 Yo what are my thoughts 어디야넌올때병맥주랑깜짝놀게사와클럽은붐이가잘난당겨우리집거실로발랑보여왜보이는영역껏차단시켜밤새수다떤시간도모자라누군힘들어죽겠고누군주제괜히식숨생숨아무만두십배점점까지못차지가다한명두명씩자리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곡더주체를부려도 No worries at all 이미지외챈거그래봤자우리길인데 Ooh 늦기전에 my past bitch 이시대가엄마나 must 편한옷으로갈아입어 You look nice get him high 얼핏보면그냥코미디이렇게무해한파티처음이지방금이겨자하는새벽2시경술잔과감정이성돌이쳐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아무노래나일단 今年2020年3月26号，据说今天是广播节，在广播节听广播，现在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 festive， 非常有节庆的感觉呢？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觉得这只是普通、平凡、普通的一天，就像在上周结束的梨泰院 class， 男主角最后说：“你以为每一天都是很无聊、很平凡的一天，但其实……”你都不会知道今天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令你意想不到惊奇的事情。来到星期四，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是 K-pop 跟 K-indie 的时间。

twisted, man. Keep doing you so I could do me. Verse. Dream person. Yeah. F on your long side. Hang on your mind. Just be like a kid. We came out of shit. I'm like, F on your long side. Yeah. F on your long side. Hang on your mind. Just be like a kid. We came out of shit. I'm like, F on your. 2:28在星期四的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的就是这一些 K-pop K-indie。我是欧马克，今天呢，一开始也要跟大家讲讲，请问你防疫时间大家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呢？从今天开始呢，到3月30号，只要呢上飞碟脸书的粉丝团，你就可以参加留言抽奖活动哦。那这个抽奖可以得到什么奖呢？由美食化学制药所提供的葡萄多酚活力 Vita OPC。那这个 OPC 是什么东西？ Vita OPC 是拥有高科技技术等渗透压配方，快快喝，快快吸收，还有抗氧化的清除自由基，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 Keep it 轻松 all day, keep it 轻松最珍贵。 记得就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粉丝专页 Facebook 搜寻啦。 我轻松处富贵，也轻松处卑贱，轻松面对每段关系，心中没有亏欠。放下紧绷嘴脸，太多激情隐隐，社会惹感心情。听听我的歌曲，他们心情清醒，无法放心，总是因为没有我的歌曲，我的心情清醒。搞懂状况之后放松。你说谁长得帅？不过有我帅。轻松的光彩在我脸上，让我帅到没有障碍。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啊，轻松 swag,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a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一大清晨，我睡眼惺忪，青色天空，我起床烤个松饼，脚步轻盈，我心情放松，全身畅通，走在风中，我轻轻。拿起麦克风把你们唱松。 Yeah, I got it 轻松，这种flow我精通，进入你们心中，把你们全部唱松。当我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啊，轻松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轻松帅，我不会死要面子。轻松帅，没有多余的坚持。轻松帅， 我随时都能创作。 轻松帅， 我随时都能放空。 轻度的松，松度的轻， 有钱我才去 Jason 或是松青纳米。 轻度的松，度的轻， 轻度的松，松度的轻，有钱我才去松烟，当当文青纳米。 轻度的松，度的轻，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at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许时，这首歌叫做《轻松帅》。下午的2:30，你今天轻松吗？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Dinner 里 543。 543的时间来了，欢迎你轻松的来跟我们543一下，02236399555。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马 克。嗨嗨，你是谁？ 我是婉哥。 啊，再说一次。 我是婉哥。 婉哥吗？ 婉哥，哥。 听不太清楚哎、欸。 好。 等一下。 我是婉哥。 你说啵啵么的啵吗？ 没有错。 婉哥。 对。 婉哥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生日吧。 Yeah. 有庆生活动吗？ 嗯，其实没有，但我今天放假，因为我自己请假。 哦，你自己请假，今天自己放自己的假。 没错。 好的，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 好， 生日快乐， 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让我们掌声欢迎！ Yeah, yeah.广播女神归位。 防疫期间，大家都怎么保护自己的健？ 讲过了啦。哎，你好。 嗨，马克你好。 嗨，你是 游戏新装的史瑞克。哎，玛丽你好。 你好。 嗨。那个，我要五四三的，就是说，我礼拜二，哎，礼拜二上午。花了上午的时间又再看了一次走中奖。 你说从头到尾看完、啊、 你说看红毯啊，然后再加 红毯、欸、红毯再加红毯，可能有些跳着看、啊 oh. 然后主要典礼全部都有看那样。 哇、 wow. 嗯、超好笑， 又看一次。 对啊，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那时候首播，然后可能又有那时候跟朋友看，然后觉得就是又在聊天，没有认真看啊， 所以要二刷。 哎、欸，对，认真二刷。 天哪！那你自己最喜欢的表演桥段是哪里呢？ 我最喜欢的表演桥段，其实就是应该说是七月半他们的新歌吧，那个林森北部那边。 啊， 然后那时候哎、欸，还蛮不一样的啦。 啊， 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串场的桥段，不包含说德哥的一些的对谈啊、对话啊一些。都还蛮好笑的、啊、就整个气氛都还不像一般的颁奖典礼、 uh-huh. 但是又感觉很慎重、 uh-huh. 然后就对这种 YouTuber 圈啊，其实我也是个 YouTuber 沉迷的啦，其实很多 很多的都有在关注啊，然后也都有在看，然后近几年来看呢、啊，越来越多人有不同的风格，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可能我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新的创作者，然后他们有参加这次那个红毯， 嗯， 对啊，然后就觉得超好笑，然后也超期待下一届。 Okay. 然后你们主持的都非常的棒， 谢谢。 跟一般的颁奖典礼都差不多了，对吧？嗯， 谢谢你， 是不是要分享那样？不会，谢谢， 拜 拜， 拜拜，拜拜。 走中奖呢，真的邀请到很多的 YouTubers， 但是其实那只是台湾 YouTubers 里面的小小小小的一群人而已。 嗯， 虽然他们的点击数加起来可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或他们的订阅数订阅量很多，但是台湾的 YouTube 上面有更多更多你根本没有听过，可是他们都是二十三十， 嗯， 四十五十万订阅起跳的人， 嗯， 不一定有在讲什么，很多是爸妈家小孩开箱一些东西，开箱一些玩具，一些家电，订阅数超级高，有一些就只是带你出去走 走 看看，说我今天要去哪里，也超级多，真的，这是一个 a whole new world。2:38，今天的玛丽女神刚刚去录什么影呢？ 拜托了，女神。 拜托的女神是什么？ 拜托女神是小米姐的节目，小米姐、夏荷西， 你说在 MTV 吗？ 对对对对对， 这是你第一次去吗？ 对，我第一次。 那今天聊些什么呢？ 今天就是做个改造， 改造你吗？ 就是、对啊对啊对啊， 改造你？ 对啊， 你现在是改造完的状态？ 改造完啊，就是亲和力比较。重点是在2020脱单。 哦哦哦哦哦！我刚刚听到脱后面，我都不知道要接什么。 脱单。 脱后面可以接好多好多令人遐想的词。 还有脱什么台前？ 哇，真是一个好 safe 的字哦。 讲到我才想到我要 po 一张照片，因为今天有个今天等于是一个妆容上的改造，跟就是穿搭上面也有改造，所以最后呢有拍一张照片，待会来 po 一下改造过后的感觉。 那你现在就先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改造后的感觉是什么，好不好？首先，我想先知道你改造了些什么，因为 我啦、 嗯， 小弟眼拙，我看不出来改造了哪里。 其实是反而把我的妆卸掉， 嗯， 因为就是我、 哦、你说电视妆是不是？ 我自己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画过去的，然后我自己下手，就平常你就让我就是你常会说你的眼睛怎么那么橘 啊、 你怎么那么红？ 对啊， 然后就其实。就是也许画法也不太对，所以就是凯文老师又把那个眼妆推掉，用一些比较柔和的珠光，像我眼睛下面这样有一点点闪 亮 闪亮的楚楚可怜的感觉。因为今天因为最近 楚楚可怜， 因为最近的就是因为爱的迫降离太远，就还是因为韩剧太过火红了，所以持续还是很多人在研究韩剧里面 韩剧妆容， 女生们的妆容，然后呢，他们就在讨论说，哎，梨泰院的女二，通常女二会有一个女二的形象，也许就是眼线，就是至少就妆来说，什么一定会看到眼线，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鲜红的唇色。可是这一次的女二走的是，就是无辜到就是你不会对女二发脾气，即便她，你就觉得说。你怎么会一直对男主角做出这样的事情？带盆花去祝贺他，可是你都不会对他发火，是不是因为他的妆容就是会让你觉得 不是吧？是因为他真的长得美啊？ 就可是因为很厉害，是你看起来觉得他眼皮都没有任何的颜色，他没有在干嘛，可是他的眼神就是他立体度就是有，他就是够有神这样，所以想说那能不能做一个那样的感觉，就不要我平常那么橘橘红红的，然后加上我自己的腮红位置，腮红位置本来就不是一个我很擅长的东西，我常常会 就往上打、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要往他要你往下打吗？ 没有，我平常都画太下面了。 对啊，就往上打、啊， 不然就是画太上面，因为我很热衷于画眼下腮红。然后老师今天就说不要再画眼下腮红，不要再画眼下腮红了。然后就他今天做的很复杂，你知道专业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起来没什么，可是什么东西就是 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像我腮红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盘，然后有很多颜色，我就拿小刷子这样，然后就就上去，然后就出门了。可他今天是先打一个浅色的底打上去，然后可能是比较粉状的干嘛的，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一个膏状的，那个紫又不是真的很紫，是有点带藕色的紫，然后再把它堆叠上面，然后推出去，可能是两个渐层散出去的感觉。然后这个腮红打底呢，也要上到眼皮上，让你先首先看起来会有一致的感觉，然后眼皮再去做其他的东西。叭叭叭叭叭叭，老师就是老师。 所以不是我们一般凡人可以学会的。 今天我就差架一台相机在这边，我就可以出一支影片了。 对啊， 但是那是人家节目内容啊。然后因为今天就是就算我喜欢研究保养，就是我喜欢保养，可是我的彩妆真的是研究没有那么多。你也知道我拍了几支美妆 YouTuber 影片。 Hello Mary， 哦，他们今天有播出来。 哦，真的啊。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对啊， 因为他们就说 这会为上班可以听频道带来一些新生力军吗？ 我希望大家看完那个之后会想说，怎么会有那么烂的美妆 YouTube， 然后来点来看一下。因为他们就是我在上示范唇膏那一支，那唇膏很多美妆 YouTube 会上在手上嘛，然后我不是手在那边拐来拐去，想说那个手要怎么摆，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播了几秒的 NG 画面之后，我们就来开一个检讨会。这是影片，就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首先就是那个光源偏黄，怎么可以美妆 YouTube 的可以偏黄呢？你一定要偏冷光，不然你那个什么妆的颜色也会走掉，你的唇膏试色也不准。然后因为今天来宾还有纪普希嘛，然后纪普希他们就是都很厉害呢。那光要调好之后，我想说，光那个是伙伴的相机，又不是我的， 不是。是明明有白光，你硬要用黄光，还敢怪别人？ 然后说灯要学习。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试色，因为习惯是试色会试在内手臂，但其实你要画直线什么，你的手臂要摆平才好画。但是如果你因为你一个正常的 YouTuber， 你应该是边对镜头讲边试嘛，大家不都是这样子嘛，所以你不应该是在内侧，你应该是有点像那种我们加油的那个手势，你的手不是自然起来加油，然后你是 在外侧， 然后你也不要企图要画一个直线，就是你可以画个简单的圆，可爱的什么，不要像我这样，你知道我就涂的一块，不知道那是什么滴柜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长方形还是什么鬼，就纪普希有教一些你边讲边画，你根本就不用看，你看镜头讲的那种小技巧。但听完之后，就是我们的那一 part 结论就是。我还是就是先不要闯入那个美妆 YouTube。 为什么？ 因为其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因为我们的个性真的太随便了，就 不能就当一个随性的吗？你为什么要管人家可以？ 不是，他们的随性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机制上的随性，因为你那个美妆 YouTube 你还是要讲资讯啊，因为还其中还有一个是我试完口红之后，然后我要看口红是什么色号，然后这边这样几号？对，然后你知道老人老花都那个唇膏拿很远，几号？九，九。然后也许有的人他要看资讯，在你在那边几号， 就跳掉了， 他就不想看了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当一个认真啊，你认真要做一个很资讯性的，然后美妆 YouTuber 的话，他们其实他们自己都说他们脚本就写得非常完整， 是 才开始的，不是像我们。 对啊，可是我们就是走这种路线啊。 对啦， 对啊， 所以我昨天还在想说， 对啊， 防疫期间在家哦，拍一支面膜影片好了。 对啦，那今天这一支也是可以上的吧？我就不剪，直接上喽。 待会给我过目一下。 gonna be hurt.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目前所有入境人士一律需居家检疫十四天，居家隔离或检疫期间绝不可外出。如果有日常生活需求无家人可协助，包括就医安排、慢性病领药、送餐、垃圾清运、心理諮商等，都可联络各县市关怀中心。如您正接受居家隔离或检疫，不可外出。防疫期间，请大家给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亲友支持与鼓励。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防疫期间有您守护真好，感谢全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付出，共同保护我们最爱的家园。全民防疫，大家一起努力。金车集团感谢有您，台湾加油。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全球宜居第二家园成为全球富豪投资显学，如何低价取得顶尖资产。2020投资宜居攻略讲座，3月29号下午2:30，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带你深入了解美国、马国、泰国、日本、杜拜、澳洲的投资宜居攻略，让你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轻松拥有第二家园。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讲座。 看看那里的风景，偶尔在。 飞碟收讯枪打心，荒凉，想你了。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在人海里弄丢了我的你，找不到你我爱过的证明。你忘记了过去，忘了爱过的你，我在你心里住过的痕迹。看着远去的你，想再次拥抱你，想找回我们爱过的曾经。日子悄然无息，一天一天过去，现在换你住在我心里。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心里当初深爱。 想再次拥抱你，想找回我们爱过的曾经。日子悄然无息，一天一天过去，现在换你住在我心里。你一点一点一点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姓名，当作是旅行回望你的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带时间回去，一点一点一点忘记我姓名。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B.E.B. 朱静的你，时间来到了2:54，今天来到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其实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不过就是因为刚刚呢广播女神已经去上了女神， 拜托了女神， 拜托了女神，然后这是一个美妆的电视节目，所以我们已经在刚刚把这个美妆部分结束掉了。 我跟你说，如果你硬要问待会的来宾美妆，应该也可以。 哦，真的吗？ 他好像也看超多 YouTuber 的，他自己的他的频道吗？可以这样讲吗？他还请查理来，他都在看查理化妆，查理试色。 查理是那个， 我是，那我查理。我刚刚有在模仿他，你有？ 对， 那个查理。 OK， 哦哦哦 哦 哦。 好多遗忘的方法。 所以下个小时呢，我们的大来宾会是谁呢？敬请期待，待会呢，在整点报时以及新闻过后，就会来到现场啦。 不需要对白。 机会在某个阴沉的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是明日之光。 3月19，双平台正式上线啦！快加入，一起并肩作战吧！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马上下载《明日之光》。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Go Unique Suzuki Vitara 优惠三重奏，1.6升车款政府补助旧换新，现金价64.9万起，强档优惠限量供应，1.4升车款送首年顶式车险，再享高额零利率，品牌再加码5000加油金 Suzuki。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确诊新冠肺炎17例，其中15例境外移入，2例本土。本土病例按246、247都是境外移入个案的接触者，其中按246为60多岁男性，是美国移入的按209同住家人，没有疑似症状，经接触者采检后确诊。按247是40多岁女性，是荷兰移入的按228同住家人，3月23号发病，就医采检通报确诊。15例境外移入个案，7女8男，年龄介于20多岁到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16号到23号，发病日介于3月11号到23号。发病前活动地点包括美国、英国、纽西兰、西班牙、马来西亚、摩纳哥还有墨西哥。指挥中心指出，境外移入个案中按248没有症状，在3月12号到20号跟团到西班牙旅游，是按170、189的接触者，采检确诊。这个旅游团目前已经有3人确诊。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今天爆料，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今年3月核准20人出国，实际出国有8人，其中不乏旅游、度假、蜜月，出境令形同虚设。北市联医回应，这8名医事人员出国时间在2月底到3月初，至于出国地点，从出国到返国期间都不是旅游警示第1、2、3级的国家。不过，北市联医为强化防疫管理及关怀同仁出国所需，请同仁出国前先行报备，以利医院掌握。口罩实名制2.0第一轮网络预购今天开始领货。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指出，正在评估让民众未来可以一次买更多口罩，限制更少，方式更多元。苏贞昌在行政院会表示，他今天一早就去超商体验领取流程，感谢各大超商协力，让口罩实名制再升级更方便，造福更多上班族和学生。目前口罩产量已经稳定达到日产1260万片，4月上旬产量可以进一步提升到1350万片。目前也在评估，让民众一次可以买到更多口罩，限制更少，方式更多元。卫福部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表示，口罩实名制第一轮有99万人预购，今天开始领货，昨天展开的第2轮预购已经有121万人登记。 东京奥运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确定延期一年，最晚将在2021年夏天举行，后续庞大作业才要开始，包括已经购入的门票是否还能使用。东京奥委会秘书长武藤敏郎今天表示，延期之后一样能够使用，如果已经购买但不打算使用的观众也可以退款。至于何时确定东京奥运详细时程，他说会尽快决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882点，跌幅4.51%，成为1866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5点，成为168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6点，来到276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0点，来到10150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41点，成为2338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成为2484点。台北股市今天重新站上9700点大关，收盘上涨91点，来到9736点，成交金额1527亿元。彰化县员林市一间卫生职场今天发生大火，两名员工受伤，火势延烧将近一小时扑灭，储存原料的仓库付之一炬。这间工厂主要生产卫生纸，火苗从厂内一间仓库窜出，彰化县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灭火，一个小时之后火势获得控制，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今天白天，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锋面接近北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可能有较大雨势。北部26到31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9到32度，东部26到30度，澎湖是25到29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是聂云，定期健康检查是迈向健康生活最好的方法。今年我又回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健康检查，做好健康管理计划。健康事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就对了。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怎么走？啊，至少也不用勉强。 间来到了3:07，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Oh my god， 我是玛丽，她是在对嘴的欧马克，还有我们的哥哥严艺哥。 Aloha， 大家好。 Aloha， 这一次呢发了一张 EP 呀， 少了一件牛仔裤，然后四首歌嘛，所以我们一个小时时间很充裕。 可以放五次，是不是？ 每一首歌都可以慢慢的聊。这首歌曲呢，爱上现在的我，应该是说，从20跨到30嘛，然后从以前你可能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到现在比较放松的人，到可能对你的。我自己对你的幻想印象，可能会觉得说你好像接下来还是会出一些很压抑的歌曲，很痛彻心扉，但出乎意料这张蛮轻快明亮开心的，就是有一个转变。所以你要不要好好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格格到底是怎样呢？ 我觉得这几年我变化蛮多的，但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我是最一开始的我 哦， 其实才本来的你。 对，可是我觉得我20几岁，尤其是去比赛之后，就开始很压抑，就像你讲很压抑，也是因为太 care 大家对我的 看法。 然后我从小就个性就比较男孩子气一点点，然后我记得我收到很多讯息跟一些 feedback， 就是你可不可以 lady 一点，你可不可以温柔一点？然后我就想说 lady 是什么？我坐姿要很端 ？No， like everything， 你讲话或者是你的穿着，我不太穿裙子，我试一下，我就是球鞋牛仔裤。然后就是很多人就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看到你都是 T 恤牛仔裤，你要不要就是 dress up， 就是可以 穿个洋装啊， 对对对， 小可爱啊。 然后我就觉得OK， 所以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改变，就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喜欢，然后就开始很怎么讲，就是也没有到强迫，可是让自己改变变成比较温柔一点点，或者是你可能第一张专辑采访我的时候就大家好，我是严艺哥， 你就还要有一个调调， 对，就是我刚发了我的首 张 专辑，对，可是其实他也是我的一部分，他是可能比较害羞的我，然后我可能就是让大家看到比较害羞，然后可能1/10的我，然后我又把可能一半的我稍微藏了起来，因为害怕，然后害怕这样子大家不喜欢，可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说我真的不够爱自己，我把全部的人都放在我自己前面，然后我也没有问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开始听自己的声音，然后我觉得爱自己不是只是 like 我自己很棒，然后对自己好一点，买一些更好的东西，其实它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爱自己是认识自己的缺点，然后不要去抗拒它，然后不要去硬要把它遮起来，就是 OK， 可能严艺格这个不太好，但它是我的一部分，然后开始 embrace 它的时候，就发现接受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对，你就发现你快乐了很多，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包袱了。 所以这是你卡关的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你的缺点是什么，但是你还不能跟它共存，你现在才能共存。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漫长的， 练习吗？ 怎么讲？ 过程 、对，他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是个牡羊座，典型牡羊座，非常着急，就是假如说 来了，吃饭吧，吃饭， 对对对对，或者是假如说我要瘦5公斤，然后可能说3天不吃饭，我为什么只瘦了0.2公斤，我就会着急，就是这种性格，然后我之前就是不给自己时间去改变，然后我就发现说，过了一下下怎么没变，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好，可是其实是他的时间还没到，对，所以现在也是慢慢在接受，然后也慢慢在发觉自己的一些缺点跟优点。 那你这次宣传这一张上各大通告应该很开心嘛，就完全的做自己，我想干嘛就干嘛， 有一点 哈哈哈哈，因为我们可能都只有在宣传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你，所以可能对很多听众或是认识你的人还是会觉得说做回自己，就是我们常会说什么发现自己的缺点要拥抱它啊，什么要改变自己，但其实你要改变你的习惯很难， 还蛮难的， 但其实你是练习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你现在再出来我们才突然看到而已。 对对对，就是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了。 但我觉得就是在前面把自己那个别人指指点点部分遮起来，这部分也很难啊。所以你等于是先你要先塑造出一个人格，说这可能大家会比较喜欢，然后每次都要提醒自己说严艺格 Janice， 你等一下要轻轻小小声的讲话哦，这样子，然后再，我觉得就是塑造这个过程也困难啊。 对，因为像我之前的时候，就是我第一张都是比较 lady 的一个造型嘛，所以我每次穿了表演的衣服上台，我就是 变身上的演绎 哦，等于那是你的变身服装，那是一个 对， 那个是个 snap， 对，其实有一点像就是帮自己创造了一个 character， 对， 然后。可是他，我必须再说一句，就是他不是我硬掰出来，他其实也是我的一部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每次在台上这样子，我有点别扭，因为其实我个性是很奔放，我也很喜欢唱抒情歌，只是说我怎么讲，就是那个感觉 不用偏到那么偏过去那边， 而且是一个很。自然散发出来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好像有点绑手绑脚，然后也一半是因为我不够自信，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好，我做什么大家都在给我打分，对对对， 一个来喽， 对对对，所以我好像每次表演就是，可能因为我从小是比赛开始，所以很习惯每一次上台就是大家会跟你。就是给你评语，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在舞台上就有点没有办法 ，like 很100%，可能就是90%，因为就是害怕说啊，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好，会被 like 讲啊， 放大检视， 对对对。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要唱歌是因为我真的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唱歌，所以不要把唱歌跟表演变成一个压力。所以我现在就是再回过头来，就是。想起为什么我要唱歌， 所以是找回了这个自己之后才开始这一张 EP 的方向吗？ 对对，因为这次的 EP 我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公司，因为这张 EP 完全是公司放手让我做、对，然后歌曲然后想要讲的东西曲风 everything、就是他们说 yeah sure 你现在非常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这次就找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一起写歌啊一起玩出来，所以就觉得就是算是公司跟自己送给自己的30岁的礼物，这样。 所以爱上现在的我高尔勋也是你自己主动提出这个名单的吗？ 呀呀呀！因为这首歌是 Scott 陶喆老师制作跟写的嘛，然后因为之前就合作过了，然后之前在一个论坛有遇到他，就是第一次主持一个英文的论坛，然后他是其中一个 speaker，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Scott 老师，那个我最近在筹备，对对，在筹备一个 EP，那个时候本来是我要找他一起和谐，因为大家现在都很 流行， 很流行，对对对，口 rap 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想说 ，Yeah sure why not？ 然后就有一天我就约去他家，然后要。开始一起写一首新歌，然后他就拿了他的手机出来，他说：“其实我有一些memo， 就是记事备忘录，备忘录里面有些音轨，是他可能随时想到一些什么 melody，、 已经有一些了。” 对对对对，他说：“其实我很久没有听这个，要不我们翻来看，找找灵感。”然后就配到就是爱上这个 demo， 他说：“这首歌很好听耶，你卖了吗？”然后他说。我不记得我都不记得我这首歌，然后他就 我自己不记得我这首歌， 因为他那首歌是本来之前不要的，他就是放在他手机，然后就被遗忘的一首歌，然后我就听到超喜欢，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是卖了没有，然后就他说那是他跟另外一个女生 Elisa 一起写的，然后就赶紧打给他说这首歌你还记得他的存在吗？好像有点印象然后说严艺格觉得还不错，还是我们用这个改编 OK 吗？说呀呀呀 sure， 然后就直接用了他改了一下，然后就是现在这首歌 所以我看到就是因为这首歌最近开应该说已经打一阵子了，然后这个歌副歌就是记忆点很深，然后又难唱，你就有在教学人家那个然后那个爱要怎么唱，因为你说原本是英文歌词唱得很顺， 对，可是超奇怪，它的发音其实是同一个那个 就是爱 爱，因为它的英文本来是 I'm rising 是 rising， OK， 所以它其实是个 I， 然后其实 r i 也不行，没有 r i 也很难， 重点就是我们不会唱歌，不会啊，是因为我们不会，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 因为 rising 比较好发，所以它前面有个 R， 它有个东西可以把那个 I 推出去，是 rise 出去，可是 I 是 I， 你就直接要来了。所以我其实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也很难唱，然后后来发现就不要硬唱出来，你把它唱得很黏，就是我爱上你，就黏着唱，你先把那个习惯，然后再开始把它 断气， 切， 对对对，再切，就是在我爱上，也是慢慢的唱，然后再好像可以了，再加一点力，我爱上，然后再越切越短，就可以把它慢慢练出来。 我看到他有个速成班，还说你可以幻想你不停的踢到你的小拇指。 对， 我就想我们之前半夜我们做过一个单元，就是半夜请人家打电话进来， 就打电话进来说你踢到小拇指是什么声音。 然后大部分人打那件都这样， 但是我想要听到的是香香的女生踢到，我本来想听到是这一种， 因为女生应该是这样， 欸、我觉得我跟那个马可那个 你听到也是这样， 我每个都是，然后就是或是就是想要骂脏话的那种。 我们可以来练习一下这一首《爱像现在的我》，你现在会了，先把它黏黏的，再把它分开来。原来格格演艺梗跟马克的夫人卡蒂亚同一天生日， 那我就想说他母羊座，那什么时候就是你生日应该要到啊？然后他说已经过了，已经过了，那不就很偏双鱼，就刚好是同一天。 有巧，透过他的眼神，有看到一些共同的特质吗？ 目前还没啦。啊， 好，我们已经结束了第一首歌《爱像现在的我》，彻底了解了。到了下一首歌了， 播了五次。 对，播了五次。接下来是《少了一件牛仔裤》哦，哎，它是专 EP 同名， 对， 可是它反而不是第一波主打， 也不是第二波。 对啊， 他会打吗？ 他会啊，他会啊，他会啊。其实他是整个 EP 默默第一个先被大家听到的，嗯，因为它是跟一个偶像剧跟鲨鱼接吻的片尾曲，嗯，然后其实这个剧二月初就已经上了，嗯，所以大家已经先抢先听到，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让大家知道说是 EP 的名称， 所以除非是你有看剧，你才发现哦，哥哥有首新歌这样子哦， 对，没错， 女人也不只会少一件牛仔裤啊，少一个包包啊，欸，少一条，其实少很多，为什么会选牛仔裤这一个作为概念？ 因为他，我会觉得说牛仔丹宁这个东西，无论是外套或牛仔裤，应该是大多数人衣柜里面会有的。 哎，欸，你今天真的穿丹宁外套，欸？ 哎，我超多， 裤子也是。 对，我就是丹宁控。嗯，对，然后就是应该是每个人衣柜里都有的东西。可是你或许之前喜欢的款式，现在没那么喜欢了，嗯，or maybe like 尤其是女生的牛那个贴身牛仔裤，可能变胖变瘦不合穿，嗯，就我们只是把牛仔裤这个东西当个比喻，嗯，假如说另一半好了，你 like 二十岁觉得最适合你的另一半的一些条件，嗯，大家都可能成熟了长大了，发现哎，欸，或许他现在已经 不那么合 或是不那么重要了、嗯、 对对对、嗯、然后你可能想要找新的或者是更适合你的另一半、嗯、或者是有些像我朋友他们有些就是花了七八年去主修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嗯、然后从事了几年之后发现哎、欸、我其实没那么有兴趣、嗯、所以就可能 like 已经年纪蛮大了可是突然间觉得我要改行， 毅然决然。 可是他舍得吗？ 呀、yeah, ，因为他觉得他不快乐，我觉得很重要、嗯，因为这是你一辈子的工作。嗯、假如说你，我有个朋友他是医生，嗯，欸、医生考牌照要很久的时间、嗯、然后他做了两年，觉得、欸，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带给我快乐、嗯，然后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后来就是 就离开 别的。 所以他现在在做什么？还是他还没找到？ 有，我有一些朋友是有律师改行的，然后有医生改行的，然后有些是去大改行去做餐饮业。嗯，对，完全跟他们的专业是不相关的。嗯、可是他觉得，哎、欸，现在有找到新的兴趣，新的快乐、嗯，然后没什么不好的，就永远不嫌晚。就是可能，尤其是亚洲的思维吧，就觉得好像。 几岁就应该做什么事情？22岁就要大学毕业，24岁你至少要拿到硕士，然后再来就进外商什么什么这样子。 对，而且特别是那种可能33、35，然后你再改工作，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是家里的压力，说你现在还要改工作，万一怎么样怎么样、嗯？可是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觉得不适合，那你就去勇敢去放下，然后找下一条更适合你的牛仔裤，下一个更适合你的工作 or whatever。 那刚刚 Janice 提到20岁的择偶条件，到现在30岁，你真的有什么改变吗？20岁你在乎什么？然后现在你又在乎什么？ 我觉得20岁的我，虽然说我外表跟现在大家感觉我的个性就是很强势、或比较硬一点点，但我其实谈起恋爱，我还蛮少女的。 双鱼座。对吧？ 整个怎么？ 对吧 ？Gotcha！ 我只能用翻白眼回复这件事情， 就是比较少女是什么？比较外形还是一些？ 应该我比较听对方的吧。 对，我会以对方为主、，everything、嗯。然后我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他也是这样， 随口随到。 几乎小时候是这样。嗯、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年轻一点，就觉得恋爱就是要有很多惊喜，要有很多轰轰烈烈的东西，就是要很刺激。然后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 surprise 啊，或什么，有时候平平淡淡的有陪伴，就够了。有时候可能两个人，随便就是一整天都没有什么行程，可能在河边骑个脚踏车，散个步，或来看一个电影，然后就吃个饭没了，结束，也不错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平稳，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另一半要 support 我的工作。对，我觉得如果因为其实唱歌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他没有办法那么支持的话，我就会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应该不会大转弯吧？像你的朋友一样，突然发现要去做其他的。现在你确定唱歌就是你的爱？ 因为我从9岁就知道我想唱，对，然后我就是一路就知道我想唱歌，所以其实去念大学我是念经济系、那个只是我其中一个兴趣、可是我应该是说我人生有很多个 to do list， 然后上大学是其中一个我想要完成的一个 list、所以应该是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要去从事这个，所以我是念完书之后就马上回来说我要唱歌，所以我应该觉得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做别的。 所以你现在还是随时有一个 list 在等你去做吗？ 之前比较有，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看开了很多，我不会强迫我自己说哦，我一定要什么30天内要踏上小巨蛋 or something，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个 缓冲的 空间。那本来今年的 to do list 是要去 like 芬兰跟北欧去看极光，对，可是我觉得当然就有些事情就不能强求嘛，当然以大家的安全健康为主，所以就是有些事情就可以再调整。对， 我们来听这一首《少了一件牛仔裤》。 够了没有？我应该勇敢而承受，早一点看透，敢拥有，要学会。敢放手，怀念你要多久才能罢休？那片蓝再执着都会成就，深爱过也可以脱手，少一件什么都能很宽容，才算真的自由。 实我不需要，那一件事我得不到，选择我的喜好，传送多余烦恼，我继续这样变更好，这些年过多久还想保留，我好想问自己够了没有，我应该勇敢而成熟，早一点看透，该拥有要学会敢放手，怀念你要多久才能罢休，那片蓝在之中都会成就，深爱过也可以脱手，少遇见什么伤心的指头，从宇宙的路口，对你加满笑容，还能礼貌问候，说再见以后，愿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走，怀念你要多久才能罢休，往伤口里刺绣，只会长留才算真的自由。 健康金曲， 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回味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Blinding Lights》。 Too much. You can turn me on with just a touch, baby. I look around, see the city's cold and empty. No one's around to judge me. I can see clearly when you're.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饿了没？饿了没？汤米米汉堡来喽！ 早餐、午餐、宵夜， 汤米米汉堡，一口咬下满满的美味，我最爱的米汉堡，汤米米汉堡。 是明日之光， 三月十九双平台正式上线啦，快加入一起并肩作战吧，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马上下载明日之光。 好物市集2020年全新提案， 不得不推荐。 6年多以来，好物市集团队 试用、试吃、试喝超过上千种产品。 秉持推荐好物的精神，好物团队成员公开私心喜欢的商品跟你分享。 不得不推荐的好商品，每两周珍藏一次，真心推荐，分享好物。 好物市集对你真好，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我爱上深爱的我，爱上我，爱上深爱的我，爱上真正的我，爱上我的世界，我只是我的宇宙。 飞天难怪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就爱电力 UFO 3: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我们的哥哥严艺格， 嗨，大家好， 带来他的最新 EP《少了一件牛仔裤》，我们进行到了第三首歌了， 是的， 然后好像现在这个趋势，也就是所有发专辑的人来里面的歌曲，一定有一些歌是从创作营出来的， 哦， 对， 嗯，所以这个也是吗？ 接下来这一首吗？ Please don't cry。 对，嗯，这个也是创作营出来，然后这创作营其实挺酷的， 嗯嗯嗯， 它是一个，它不是那个在原声大饭店，是 另 外一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另外一个， 嗯， 然后这一组呢是有三个人，有倪子刚，就是大家都知道舞，就是舞曲的 天王， 天王，对，就是像蔡依林的《我配》也是他制作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编曲的是个加拿大的男生， 嗯 ，Corey， 然后有另外一个女生叫 Cassie， 她是个瑞典的女生、嗯，她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像大家可能常听到 Twice、BTS、Red Velvet、ITZY 的一些 Billboard 排行榜歌都有她非常非常会写歌，然后。嗯，这首歌的故事其实蛮酷的，就是去年我尝试了去 dating 这个东西，像我之前对谈恋爱都很保守，就 不会跟不认识的人出去约会，然后去年就想说，哎，好像可以不要一直活在我的舒适圈，可以去认识一些我平常不会认识到的人， 嗯， 所以朋友就有介绍，我就不会抗拒了， 嗯 ，Yes girl 啊 ，Yes girl 感觉就什么都是好，我是 对，除非很可怕的那个，我就想说不用了，谢谢。对，可是就如果朋友推荐，然后觉得就真心说你可以去认识他，我就去试试看这样。然后就是dating， 因为这些人跟我平常会自己会接触的人，真的有些会不一样。 嗯， 然后就有一些很聊得来，可是不适合当另一半的。 嗯， 然后就会想说，哎，欸，其实很想跟他当朋友，可是又要拒绝他的，就是怎么讲？ 又不能，就是关系又不能，就是继续进一步。可是想要认识这个人， 对对，就是他当朋友很好，嗯，然后就是相处的很 OK 这样子。嗯，可是有时候，就算你已经跟他讲说有，我觉得我们当朋友就好，可是他还是 get 不到。 嗯， 所以就这个故事的一个 源头， 因为我跟 Alex 就是倪子刚私底下就是朋友， 嗯， 所以我跟他讲我 dating 的故事。 嗯， 对，然后他又说，哎，欸，因为我跟他讲的很详细， 嗯， 所以 你跟他说是保守很多，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对，反正呢，他就知道那故事，他觉得 Oh my God， 这故事太好笑了，然后他就满脑非常有画面。 嗯， 然后那天的写歌营就是刚好是有要帮我写一首歌嘛，嗯，他就问我说：“哎，欸，Janice， 你介不介意我把你的故事跟其他两位 分享给大家？ 分享，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有画面。”我说：“Yeah, sure， 就跟他们讲啊。”然后真的好有画面，一个半小时就写完了。 不是我们这样心被弄得很痒，因为我们只知道是一个好像你传递一个讯息，对方没有 get 到的故事，到底是有多荒？ 关麦， 也没有很荒谬，就是有一些就是。哎，怎么讲，啊？ 那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 没有， 也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我在思考，我今天要不要透露这边手透露。反正就是，我有跟他讲，就是不要当不要不怎么讲，不能再 进一步。 可是就是他真的是一个，他其实个蛮好的男生，只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谈恋爱是非常不适合的。 嗯， 对。然后像我刚刚有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很 care 我的工作，然后我其实也很 care 我的自由，就是我很希望我有自己的人生。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如果我们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嗯，所以这已经是一个马上的一个红叉叉 不 OK 了。可是他就 get 不到，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就是一直讲，我们真的不是的，一直，可是他又一直回来想说 ，no， 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就是他很 积极， 很用，对，很积极，然后真的 get 不到，然后最好笑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后他封锁我， 嗯。 对，我就觉得哦 ，OK， 更小灯球， 有一天莫名其妙封锁， 就是我生气了，但是反而哦，这个好难解释、啊， 我真的笑死了，一个台语也不是很溜的人在教另外一个人更小灯球，就是一开始人家开玩笑，有点开到最后，他就是。拉不下脸、 哦、 就生气了， 有可能，有可能，对、嗯，反正我觉得哦 ，OK， 好吧，就原来，反正我就还蛮无语的。 像是有一天他自己想不开，觉得说干嘛干嘛，你了不起，然后就把你封锁了这样子。 诶、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对话，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能当朋友这个东西，其实也只讲了一下下而已、嗯。然后他是一下下当下，他就是 好封锁你， 封锁。嗯，就我们正在聊到一半，他就封锁。 聊到一半，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OK fine OK， 然后反正就是这首歌的来源，所以 Alex 就知道说哇，这男生真的是蛮好笑的， 真的哎， 对，就是当然这个歌词是女生反过来跟男生讲 Please don't cry，、嗯、就是我们不适合，但不要哭，所以他当然不是 100% 真实，然后他毕竟是个歌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有趣化，然后加了一些比较浮夸一点的东西，可是就是这个 story 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听到这个也是全英文歌词，当初要收的时候，你有想过说你就维持现状吗？还是你有想说，哎、欸，要不要要填中文词进去呢？ 我有想过，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英文比较能表达我想表达的。嗯，因为我从小其实假如说我在新加坡跟香港长大的时候，我其实接触很多英文歌，所以我一直很。一个 to do list 就是有一个严艺格的英文歌， 英文歌， 对对对，然后也很谢谢公司。当然，就是英文歌可能在亚洲的市场会有一些难度，嗯，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就是， 说不定也是一个国际市场的敲门砖，也不一定。 Oh, maybe, yeah. 真的耶， 我就觉得好像送给自己一个小礼物。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这个歌这个原状英文真的比较适合，比较有感觉。 在那边谢谢那个封锁男， 对封锁男 给了这个灵感。Please don't cry。 少了一件牛仔裤 EP， 我们要即将来到第四首歌了，分就分了 呀， 分就分了，一样请格格来介绍一下吧。 其实这一次的 EP 四首歌曲风都还蛮不一样的、嗯，然后可是都在讲一个跟爱情有关的。 嗯， 那刚才讲到可能 dating 的不顺啊，或者是 like 爱上现在的我，然后这个就是反的，就是如果分手就分了吧，就是不要硬撑。 嗯， 因为像其实。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很会忍， 嗯 right， 就是可能已经觉得我已经看到有些蛮大的问题了，可是我想说没关系，再给他一次机会，然后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就是忍忍忍忍忍，然后再忍到哇真的不能忍了，或者是这问题已经解决不了，我才会觉得说算了嘛，那就是要么我们分开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中间的过程还蛮辛苦，双方都蛮辛苦的， 嗯， 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定硬要 hold 住他， 嗯， 对，其实双方都知道可以散，嗯，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另外一半突然传这首歌给我，我应该要 get 到那个暗示，就是、 嗯、他如果下面补一句，哎、欸，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但没有别的意思，也 OK， 也 OK， 谁情侣没事传这首歌， 好会有点有误会，那就是先传之前说，哎、欸、，baby，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突然就觉得严艺泽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哦， 所以这首歌也是你跟很多朋友一起玩出来的， 对，这首歌就是跟一群平常可能会约出去吃饭的一些音乐。朋友，然后就是、嗯、因为我私底下很喜欢摇滚乐、嗯、，like 我的灵魂音乐人就是 Muse，、 嗯、 然后嗯，刚好这一群音乐人都也很蛮喜欢 rock 的，嗯、然后想说哎、嗯欸，我们来一首就是帅帅的那种 rock 歌好了，嗯，所以就是 爽度很够的， 蛮够的。可是其实这首歌本来录了好多次，而且改了好多次，因为我们就是 rocker 嘛，就很想 like 这样很怒的去唱它。可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我非常喜欢，分就分，它、嗯、其实里面有一些蛮鼓励、蛮励志的，就是而且很帅气的东西。可是它没有愤怒，所以我们就本来从一个很生气分就分了，变成哦分就分了。 嗯， 对，所以哎、欸，有时候唱法不一样，整首歌的氛围也是蛮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说在一起说我们来玩一首摇滚的歌，拿完很爽，但是那时候的。词的概念就已经这样子了吗？还是后来给葛道的老师，他觉得可以放这个进来？ 对，因为我们写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EP 的概念，嗯、所以我们就只是写爽的、嗯，就是完全就是 like 超生气在那边发泄、嗯， 一群人超生气聚在， 所以没有词，就是只有这样吗？ 这个练团也太妙了吧！ 就是有词有诗，跟那时候的词是再凶一点点的、 嗯， 所以就觉得唱的比较 rocker 可以，就是比较理所当然。 嗯嗯嗯、 可是后来加了分就分，好像会太生气，分就分了，这种感觉。之后来就回去录了好几次，然后找到一个，哎、欸，这个好像比较刚刚好，就是可以表达到我的态度，但又不会太凶。 嗯，对。以上就是我们少了一件牛仔裤的 EP 介绍。 嗯， 但最近格格还会有活动吗？ 最近比较 受疫情影响， 对对对，但我觉得是好事，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少出门，然后不要去人群多的地方， 在家听歌， 哎、嗯欸、也不错。 你的 podcast 是你为了这个 EP 开始做的，还是你本来就想做 podcast 啊？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超多，我之前还想要做美妆 YouTube， 还想要做一堆东西，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很爱看 YouTube， 嗯， 对，然后 podcast 一直是我很想挑战，因为。我其实中文表达能力有限、嗯，所以我一直想要挑战自己可以进步。 嗯， 然后我觉得 podcast 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哦， 因为我没有当过主持人，哦、然后主持人是需要去带这个。 可是我听你在聊那个，你讲的都很顺，你就是一个主持人啊， 就是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对对对，然后当然之前也有参考一些别的，就是看怎么带、嗯。但是有时候就是从一个话题跳一个话题，我也是有点卡啦。可是就会发现，哎，其实也蛮好玩的。然后顺便又练我的中文，然后又可以跟不同的来宾，就是聊一些他们自己对可能、嗯、D card 提供一些话题 ，like 可能十八禁的，或者是爱情两性的。 嗯、 或者是工作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嗯、对我也蛮有用的。 所以 J 今天念 J 个来尬聊吗 ？J 个来尬聊是会持续，目前还是会持续进行下去的。 对对对，目前今天晚上 actually 今天礼拜四晚上八点有 最新的一集，这一次是跟非常暖的作家四一一起。 你三集都很跳哎、 欸、，I know， 对，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一定要怎么样。第一集是跟西小瓜聊十八禁，然后第二集是请到 I'm Charlie， 然后聊，因为他跟 Jonas 就是也有远距离啊、嗯，然后也有刚刚就结婚分享一些比较就是从一般情侣变成夫妻的一些转变、嗯。然后这次就是四一大家都很认识，就是一些比较暖的 暖心作家。 对对对对对，每次都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因为有些人不知道 podcast 的播出，它是每隔周、 oh. 隔周四晚上八点。然后我发现这两周四都刚好撞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八点有一个 podcast， 然后十点又有一支 MV。 哦， 对，然后 对刚好刚好是今天晚上那个八点，大家可以上严艺格的 YouTube 听 podcast， 然后可以十点到华研的。YouTube， 因为我十点会有一个 Please Don't Cry 舞蹈版 MV、嗯、要试出、啊，对， 反正现在都在家嘛，可以好好放松，好好看一下，好好听一下喽。今天非常谢谢格格，嗯、 谢谢。 我们来听《分就分了》。 眼前的我们却看不透彻，假象牛仔裤褪去了颜色，买件新款岂不是更快乐？转身是一种负责，分就分了。哎哎，我们多久没有流浪了？嘿，嘿，别困住灵魂的背包客，分就分了，先停止勉强陪。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坪大吴江玉柱，02-2608-8288，新理想。 忘了戴口罩，奥迪就是您最安心的防护罩。即日起到7月31号，奥迪提供风箱清洗与滤网更换双重优惠，提供您全方位的顶级防护品质，让您健康足够，安心就坐。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 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 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3月30号。演绎格， 这些年过多久还想保留，我好想问自己够了没有，我应该勇敢的。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52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光良的《反方向》。 啊，怎么样？反方向，再见喽。 对，跟大家说声再见， 明天见喽， 拜拜。 就这样了吗？日复一日活出差不多的他，也不算勉强，还能笑着回答最近还好吗？选择良善，选择为难时候的优雅，他却这么想，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开往反方向遇上另外一个他，在哪里一切会不一样？就这样了吗？日复一日活出差不多的他，也不算勉强，还能笑着回答最近还好吗？选择良善，选择为难时候的优雅，他却这么想，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开往反方向遇上另外一个他，在哪里一切会不一样？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开往反方向， 音乐全主打。 2020最强回归，流行天后 Lady Gaga。